刘老五。再来看看第六到十位， 罗素素，我非常羡慕他，每次都能抢到前十位的这种位次。第六位是芳香怡人，第七位是 Gerald H， 第八是大飞，第九是田七郎，以及第十位是小丸子。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啊，手速真的挺快的。玩了一次，感觉参与感觉怎么样？上次好像是六十几名，这次是八十几名哈。 就是没有进步，你觉得我的心情会如何？但是每天早上就好像是参与一个游戏一样的，定点来打卡报道，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今天早上呢，说句心里话，跟我们说，进入腊月就是年啊，鲸鱼。确实啊，经你提醒我才发现说已经进入到腊月时节了。 嗯， 感觉好像进入到腊月之后，家里就开始为了过年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跟春节有关系的一些消息以及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还挺多的，真的。好了，在这个相关的消息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天气情况。早上5: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好在风力比较小，是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4度。晚上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4度，偏北风3到4级。今天依然是-4度到4度哈，温差是8度，还是跟前两天差不多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穿厚一点。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来防寒保暖哈。当然呢，天气情况呢不能够阻止我们这个吃货的心啊！昨天呢，我们已经 晒早餐了， 晒早餐， 我已经充满警惕的看着你了。 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法国的全国的面包师联合会呢，正在推动法棍面包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遗名录。这个行动呢，也获得了他们的总统，埃马克隆的支持。法棍面包要进入非遗啊！ 哎，你知道，就是法棍在很多女孩的心目当中不是用来吃的， 是什么？ 是用来凹造型的。 我以为是用来打男朋友的哈。 那个确实特别硬，就是你嚼起来可能它特殊的吃法，但是你就想象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或者下午，然后一个。打扮特别时尚的女子，抱着一叠就是那个装面包的那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有伸出来两根法棍面包，然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啊，就是电影当中的经典 桥段。关键是要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是走在旁边一个小胡同里，别人就觉得跟豆浆油条包子没什么区别了哈。 豆浆油条包子走在胡同里， 对， 法棍面包走在法国街头。 哎，然后。你知道我那天看到，而且这个我上次看到了法棍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女孩会非常喜欢吃法棍呢？除了颜值高以外，这么大一根东西，你能一次吃完吗？ 吃不完呢。 嗯， 主要它太硬了，你知道，很需要牙口哈。 对，法棍为什么这么硬？就是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工艺还是挺传统的哈。这个马克龙呢，把法棍面包称为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法国在1993年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传统的法棍面包只能由小麦面粉、水、酵母和盐这四种配料制成，是不能够冷冻保存或者是含有防腐剂的哈。 嗯，很有传统的一个食品哈，所以现在也是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成功。不过他的这个举动呢，确实让我们想到了，我们每天在吃的这些东西当中，比如说早餐的一部分就是面包，也可以成为文化遗产嘛。那今天早安音乐秀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面包的故事，比如说自己做的特别成功的、特别失败的，买过好吃的、难吃的，想吃的某一种一直没吃上的，或者说吃了一口就爱上的，或者说和某人一起分享的，等等等等。面包的故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 嗯，反正就是好吃的面包，大家都可以拿来晒秀，或者是跟面包有关的故事和面包有关的心情，甚至是做面包，做面包这一条还比较难一点点。 嗯，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林依晨，《面包的滋味》，这也是他给偶像剧演唱的插曲，来感受一下林依晨的面包的滋味，也想听听你的面包的滋味。 回头想起一切都还像昨天，我还天天对你生气，板着脸，始终才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特权，越看就越深。心情天 这是来自于林依晨的面包的滋味哈。在歌中呢，我觉得他唱的面包滋味还是有点百转千回的，但是我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看到了大家发来的图片，我却现在已经开始激动，让我的自己的味蕾已经开始这个食欲大振了哈。 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呢，大家的答案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啥也不说直接丢图形，另外一派就是说各种尝试终没有成功型。来看看张健跟我们说，曾经买过一个面包机以及各种的周边配料食材书籍，结果大家能猜得到的，那 没猜到， 猜一猜应该和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成功啊， 各种不成功。大爽子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做过好几次都以失败告终了，不是酸了就是哎，要么特别硬。比起面包呢，我觉得我还是更擅长蛋糕或者蛋挞或者牛轧糖这些简单的，最后还是决定去某蛋糕房买一点吧。 牛轧糖我觉得也不错啊，能做这东西其实也还是挺厉害的。那个面包机我觉得其实我是有一点话要说的，因为当时呢我曾经买过一次，然后做出来以后呢，你知道我是比较贪心的嘛，我就会把所有的配料都会放多一点，最终呢做出来一个像板砖一样的东西，我完全吃 不 了了。 哎，真的好多人都是这样。 对， 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直接的已经借鉴了大爽子的想法，就是去蛋糕房里面买。但我们这两天会发现，包括昨天晒早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网红的脏脏包哈。 对， 不是静宇，是一位听众朋友，他名字叫我。 我们一个听众名字叫做我， 他 说 昨天晚上刚买的网红脏脏包，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那你赶快吃一下呀，这个网红的脏脏包，反正吃完了以后呢，一定会全身上下有点脏。啊，但是好不好吃就见仁见智了哈。 倒不至于全身上下了，就那个面包它可能面包上面撒了一层巧克力粉，所以就比较容易沾到手跟嘴。除了我之外呢，叫听众我之外呢，还有 X 也说今天早上吃了自己的脏脏包，吃了满脸的巧克力，也希望今天的心情可以像巧克力一样 sweet。还有培培也说也是吃的脏脏包哈。 对， 你说我们这频率有多高啊，三位听众现在已经看到了， 果然是网红的这个新名吃哈。另外呢越来越好呢，今天呢也是放上了几张图片啊，他还整个展示了这个面包烹出来的这个全过程哈。最终我觉得切出来以后，哎，这感觉像是蛋糕的感觉，这面包和蛋糕傻傻分不清楚了哈。 他说这是几年前做的，现在连烤箱懒得都不愿意动了。确实，你知道大家刚一开始，哎，我可以自己做蛋糕做面包的时候兴趣大涨，就跟张健一样，我会买全套的东西。 对， 但基本上也就只用一次，再也不想打开。 所以呢这个面包机这东西是个好东西，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有没有耐心或者是足够的这种毅力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还是拿出成品那一刻的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还是很满载的嘛。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专业开面包房的是安安，你不要专业为你老公了好不好，也造福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这菠萝包做的分享到粉丝圈里面，给大家一起点点赞吧。 是安安的这个菠萝包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但是你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跟面包有关的故事或者图片，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来啊！一会儿呢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好吃或者好玩的一些面包的一些故事哈。 早上呢跟大家说了，进入腊月就是年，确实一切新年的气氛已经在慢慢的接近我们了。要跟大家说一场音乐会，这是2月10号和11号，大家熟知的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将再度来到我们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钢琴音乐会。上世纪80-90年代，大家非常熟悉克莱德曼了，因为他的专辑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音乐世界的窗口。 那个在我心中其实就是大的电乐，走哪都是电乐，是不是哈？ 那不太适合我们节目哈，节奏轻柔哈。他演奏的钢琴曲也成为了各种公共场合播放率最高的音乐。 哎， 我们以前大学里面图书馆的那个闭馆音乐就是他，只要一想起来你就赶快收拾书包要走了，待会儿灯就关了。 小的时候他是我的超级偶像啊，现在我也非常喜欢他啊。当然呢我们另外呢这个小年夜北京的新春音乐会都会在人民大会堂来上演。2月8号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也将如约而至，阎维文、单秀荣以及吕薇等歌唱家将用一批民歌作品向观众来送上新春祝福啊。两个这个活动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早安音乐秀马上回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Now you're out in Cabo, hanging with your brother, wishing that I was your bridal, so I could be close to your lips again.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na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来自于 Clean Bandit 以及 Julian Michaels 带来的 I Miss You，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这首歌曲呢，我当中跟 Clean Bandit 编曲相比，我其实更加喜欢 Julian Michaels 类似于 Tropic House 的这种女生的演绎啊，抒情的慢慢的去提高一下氛围的模式，而且这次呢有一点点所谓的交响电音范儿。什么叫交响电音范儿？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听起来呢，就是有一点点好像这种大气场或者是大乐队编制的感觉啊， 比较丰富一些吧。感觉现在 Clean Bandit 出品呢必属精品了，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的保证了。 没错， 在这里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就是有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知道什么科比看到凌晨4点的洛杉矶啊，我跟郭鹏是看过早上6点的北京啊。 我们俩经常看5、6点的北京是吧哈？ 对，但是有更多的朋友呢，在0点时刻还在奋斗。所以你还记得那个在0点时刻还在奋斗、彻夜未眠的自己吗？或者那个刚刚卸下重担、得以喘息的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0点时刻。那么，北京音乐广播联合 QQ 音乐推出了0点特别行动，在这里有许多人讲述了他的0点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是谁的故事。 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亮颖。我热爱音乐，只有音乐才能带我到想去的地方。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一起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往前冲。 你会不会向后退？不愿。 我最大的快乐是感受。我觉得我每一天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能量的源泉。在我感受到了所有的这些能量之后，我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我接收到的信息，然后我也可以跟周围的人用音乐去分享、去交流。我们彼此的出发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只是有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表达方式。所以你要说未来有什么特别期待的，我只是希望一直可以表达下去。我呢其实经常会工作到早上，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你爱一个东西你无法自拔，你一沉迷进去一会儿天就亮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在跟周围的朋友一起

可靠，冇人敢考，冇人敢教，你一生你去调教。 从前梦不可笑，未来的没人知道，难道拥抱还是寻找，要爆笑还是祷告？ 来自于林俊杰以及农夫带来的由你选择啊，他们的一首单曲，相比现在的成熟深刻，当时的林俊杰感觉就是一个邻家大男孩在开心的玩音乐哈。 但是由我选择，我选择大年回家，可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回家可是票非常的难买哈。因为昨天我真的是忘记了大年二十九要抢火车票了，今天春运节前火车票预售迎来了大年三十的购票期，节前抢票进入到最后的时刻了，热门线路一放票瞬间就被抢光了， 瞬间就被抢光了哈。六天以后呢，1月22号节后的返程车票也将进入到抢票的高峰。再来说一遍，1月22号，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子。由于今年的春节比较晚，所以呢返程的学生流和务工流将出现叠加，所以呢据铁路部门预测，返程的抢票压力将大于节前，也就是说你回去的票比抢回来的票还要稍微方便一点。 哎呀，想想这种特别简单的不是特别紧张的这种抢票啊，说完了之后我们还是说点过节的让大家开心的事儿吧。因为最近呢红灯笼恭贺新喜这些代表喜庆的饰品已经开始悬挂在地坛公园内了，如果您去地坛公园就可以开始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节日气氛。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已经在进行布置了， 是 因为北京的这个地坛庙会始办于1985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32届了。 对， 所以春节去地坛逛庙会也是北京老百姓沿袭多年的一个习俗了。 这会期呢是2月16号正月初一到20号正月初五，就这五天的时间。所以呢，如果这五天还在北京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春节的事儿我们说了不少，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日气氛是越来越浓重了。但我们今天呢说到的话题却跟吃有关系，今天呢说到的是来自于面包，大家跟面包的故事，以及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现在正在发的图片。你刚才分析的这个档我觉得是有两派嘛，但是我现在又发现了第三派 面包师傅派。 对，面包师傅派这个做的已经不是说一般的好了哈，就完全是可以拿到这个上架来售出那种感觉，对不对哈。 我们来看看啊，青青石茉莉给我们发过来了好多张自己做的，但在他众多的照片当中插入了一张太子，特别神奇，一个皱巴巴的面包下面还有一个棍儿插着一个筷子。 太子自己还解释说，你别看这个皱巴巴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吃，但是其实味道真的非常好，而特别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面包，他说因为里面有个火腿肠也叫热狗。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就是小的时候在小学门口每次就有那个面包师傅，他自己蹬着个三轮车过来卖这种特别简单的面包，而且因为很便宜，所以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 才1.5块，真的，如果我们的听众现在小朋友如果听到的话，估计会对这种面包比较垂涎欲滴一点点哈。 但是有很多的妈妈说，自从有了宝宝之后就已经不在外面买了，像人宝妈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很多自己做的这个蛋糕的图片哈，确实都好专业，而且你居然会做甜甜圈，这个真的是戳中锅棚了。 甜甜圈我刚才看，而且很大一堆，我觉得这张照片一定要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来晒出一下啊，因为这张照片我当时一看的话，我觉得 完全流口水止不住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甜甜圈的。 其实今天早上呢，因为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支持他们的法棍面包申遗，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这个话题。人臭嘴不甜跟我们说，法棍要能申遗，这么说的话，我大中国的饺子、馒头、卤煮、豆汁、担担面都可以申遗了。 对， 还提到法棍，周宇居然跟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油条。法棍跟油条好像还真的 挺搭配的， 油条软一点、 啊、好了，反正都去找找自己的小快乐了。好了，7:39，继续听到了这尚雯婕小快乐。 午后下了一场下雨，湿进空气，阳光醒来，它温柔的爬向玻璃，阵阵疾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飞丝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巧克力cookie，傻转着圈子追逐一把，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那一年夏天的空气，芳香中带点慵懒，总是孤寂想着一个如此简单的快乐。在一丝窗帘的背后，看不见时间残忍，傻转着圈子追逐一把，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有一半。 我最喜欢拉开窗帘，太阳照进的瞬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照进的瞬间， 来自尚雯婕的一首单曲《小快乐》，选自她的专辑《在梵高的天空下》。这不是真正的尚雯婕，因为我们都知道尚雯婕后来的样子啊。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包装出来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这张整个的专辑，我觉得编得非常用心，而且还是有点罗曼蒂克的感觉，跟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法棍的主题还挺相关的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和面包的故事，依然欢迎大家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最新的电影《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移动迷宫》系列已经发到第三部了。哎呦天哪，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看的第一部。 上学的时候。 对，因为这个电影呢有非常震撼的电影视效，还有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所以这第三部也是系列的最终章了，也成为了2018年开年备受大家瞩目的一个特效大片。 现在呢，《移动迷宫三》已经不仅仅是一部靠年轻的身体和邪恶搏杀的青春片了，而升级为足以吸引各年龄段观众的动作影片。1月26号，《移动迷宫三》呢将在中国上映，也是2018年与北美同步上映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反正呢，这个男孩就应该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一定要有青春或者是热血的激荡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单曲，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一首《男孩别哭》。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却用清醒交换呢？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

来自于戳爷 Choi Seven 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但是这首单曲呢，其实 MV 一出，整个社交网站整个都炸锅了，因为呢它有一种特别炉火纯青的俄舞，和歌曲是一样出众的。而这首歌名呢谐音是买买买，就感觉好像有点像这个春节马上要来大家要打年货的感觉哈。 大家就喜欢给这种谐音，之前的那个 What about us， 我的包呢， 我的包呢，对，还有这个 买买买，我的包呢， We found love， 就当时那个 潍坊的爱， 潍坊的爱，对啊，很奇怪的感觉哈。 这张新专辑呢依然是以爱情为主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来看一看，因为有上一张专辑来讲呢是有比较大的反差的。 哎， 除了买买买之外呢，哇，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哈，大家已经是一片的小面包了。 是 爱鱼飞猫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可爱的，就是我们经常买的那种小包装的那种法写着法式小面包。 我觉得你这有点作弊的感觉吧，对吧？而且上面写的是小面包。 这没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分享 我和 面 包的 故事。 对对对， 你可能买的，那也可能是自己做的。 我是买买买的，对不对啊？ 刚咬一口就听到了关于面包的互动，赶早班啊，忙忙忙，快快快，买买买。 对，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了，我们是以法棍来开头的，对不对？ 嗯、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有哪个人拿着一根棍子给我们来挥舞一下。 这上地铁的时候应该不会被拦住吧？ 太长了哈。 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答案吧。 嗯， 除了鱼飞猫发过来的法式小面包，然后还有曼云叔跟我们说，我早上可喜欢吃面包了，脏脏包、早餐包、豆沙包、豆沙，哎，这怎么就跟面包没什么关系了呢？感觉 是鱼飞猫。而且说了一句，说刚咬一口就听到面包的互动，然后呢赶早班的节奏，忙忙快快快，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个法式小面包也还是能够理解的哈。 Zero 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哇，这是一个巧克力爆浆蛋糕，天哪，就还专门给我们拍了那个画面，是巧克力蛋糕面包里面的那个巧克力浆溢出来的样子。 对，还一定要爆了浆然后再给我们看一下。 所以刚刚有朋友问说，大早上呢你们俩干嘛这么想不开，我们俩现在也在反思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大家想想，只是听感上的，我们俩是有视觉上的。 对，而且是连续两天了哈，这两天的肚子应该被折磨得够呛。 Dr. 包包利说，新鲜出炉的，每周都会烤面包跟蛋糕，把父母的小嘴儿都养刁了，只吃我烤的，特自觉，然后吃完以后呢会把模具给我送来等待下一个。好形象啊，这个感觉，这个你的父母反正有点跟其他人的父母反过来，都是其他人都是父母给他来做东西， 对 呀、啊， 感觉、啊、就是，哎，孩子养大了不错了，可以给父母做面包了、 嗯、太好了。 袁小月也跟我们说，我脏脏包刚下肚就听到你们的互动了，所以没有图片，因为被我吃进去了 啊。 但是要点名批评一下莫陶克这位同学，我们在互动面包，你为什么发上来了 ET 的肉夹馍？就是想馋我跟郭鹏，对不对？ 是肉夹馍，他意思是，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汉堡包啊，对不对？ 啊，这也算，对对对对对。君君、嗯、也跟我们说，哎呀，你们两个说饿了没？反正我们是听饿了。 哎，我们早就说饿了，但是没有办法，还得继续说，是不是？然后呢，还得继续熬这一个小时之后再去吃早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捉妖记》呢二，近日呢是入选了柏林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影片呢将在柏林电影节举行欧洲的首映礼。《 捉妖记二》是一部续集电影，因为上一部太成功了，汇集了白百合、井柏然之外，这一季呢还专门邀请到了梁朝伟和李宇春新晋加盟。 嗯， 2月16号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内地公映，所以也成为了一部春节档合家欢的电影。 是， 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蔡依林专门给《捉妖记二》发行的宣行推广单曲，叫做《什么什么》。 什么周一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没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4, 哭什么笑什么，为你想成想假，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 1, 2, 3, 4, 为什么做什么，有人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远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光，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在下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假不假不听，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

好的人朋友就会比较多。耶，有些人天生就满手身上就像我花钱通常不太多。 最近选择是一样，你想操作别人看到成绩去想要说高朋友聊朋友说真的几个有都是他就明显会不谢谢再联络。 兄弟眼睛看着我，谁的男人就应该受点折磨。我说兄弟专心听我说，别多不想就举起你的拳头。 Funky 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兄弟我说》啊，我还以为是谁说的啊，后来一看作词居然是方文山的词，然后呢，其中有一句，烟跟熬夜不是我们的朋友哈，然后呢，有人说呢，就是因为这首歌最终戒了烟瘾。 哎，这个比较管用，因为之前的时候李荣浩有一首歌叫戒烟，我以为是讲戒烟的，打开一看好像还是讲失恋的。 就是戒那个戒烟实际上是因为失恋嘛，而这个呢、 嗯、 这个呢兄弟我说是，哎，我兄弟我真的跟你说一下，你真的得把这个烟给戒了。 兄弟 对对， 我跟你说，烟跟熬夜不是我们的朋友，早安音乐秀才是我们的朋友。 是的，8:06，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跟面包有关系的这些事儿，我觉得今天其实这个话题还挺好的，从法棍引出了这么大一堆美食，虽然是我看的饥肠辘辘，但是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花样百出的这种面包的或者是跟早餐有关系的方式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来看看，我不是好人，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啊，不是我说的。他说为了让你们的肚子冷静一下，我把我做的面包给你们看看，一个硬度可以比得上法棍的面包。 刚才我们说了法棍非常硬啊，然后呢，这个我不是好人就听进去了，然后他发来的面包，其实他这么说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打开图片那一瞬间，我瞬间相信了， 可以感受到它的硬度。 这个就是我上次用面包机做出来那种又厚又硬又特别硌牙的那种面包哈。 但你知道同样是用面包机， Amy 小月她就是说、我的烘焙经历是被失眠间接练出来的，睡不着起来烤蛋糕，那段时间部门的小女孩都没有买过早餐，但现在呢是真的懒了，所以让自己烤箱好好补补觉吧。 对， Amy 小鱼赶快来我们部门吧。哎，不对，我不是小姑娘哈，我没关系，我觉得你做好的话你可以让我来给你试吃一下，我非常喜欢的哈。 那你要不要把大家的分数都拿走了怎么办， 当小白鼠 食量。 对，我这食量那我估计最起码有三个这个小女孩应该吃不着那天一米小圆做的东西了，对吧？哈， 还有晶晶也给我们晒出来，她说这是儿子过生日那天给他自己做的蛋糕，天哪，这个手艺简直了！晶晶能不能给我们直接发到这个粉丝圈当中，大家都看一看？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就下面是一层芝士蛋糕，上面是一层奶油，奶油上面放了差不多有十几个小圣诞老人，怎么做的呢？把这个草莓切开，然后用草莓做成了一个圣诞老人的样子，真的非常像， 对， 而且好多圣诞老人聚在一起，看起来好可爱啊！ 我今天看完以后，我就真的会感叹人跟人差距怎么这么大。我自己买草莓的话就随便洗吧洗吧就自己吃了，对吧？你看人家这个手艺真是心灵手巧，有没有哈？ 还有双鱼的方向给我们发过来了整整一盒的 cupcakes， 这个应该是买的吧。我觉得上面还有这个，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应该我估计是卖的，因为上面还做的有那个巧克力的这个 party's best， 对吧？有这样的一种标签在上面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确实大家都这个手艺特别特别惊人，请大家继续来把相关那些跟面包有关系的事情给我们来发一下，或者是图片，再给我们来创造一些更多的这种惊喜， 分享你的面包故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部电影，即将于1月19号上映的历史悬疑题材影片《第一夫人》发布了该片的终极预告跟海报。预告片的第一夫人杰奎琳呢接受了《生活》杂志记者专访为线索，最终呢循序渐进的对肯尼迪遇刺事件进行了揭秘，同时呢也展现了一位独立女性在灾难降临之后的脆弱和伤感，以及坚韧以及勇敢。 昨天呢这部电影是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主演娜塔莉波特曼因为拍摄工作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她在这部电影当中所穿的几套非常精致的时装在现场展示了。其实这部电影当时是荣获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配乐、最佳服装设计在内的三项奥斯卡提名，并且在全世界差不多有获得过140多项的电影提名吧，算是很厉害了。 对，昨天呢你去现场看了这个

圈的人也非常喜欢电飞的这首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就是他们的分层 线是吗？ 哎， 但我觉得就是你刚说这种土嗨的模式还挺好玩的， 是啊， 你自己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车窗 摇 啊，对对，就这种感觉， 摇起来是吧，摇一摇的感觉哈。 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部电影，最近因为复仇者联盟4的主要角色陆续杀青，关于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的后续消息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蜘蛛侠2的上映时间，蜘蛛侠2呢今年6月份正式开拍，但是肯定会在复仇者联盟4之后上映。 对，这部呢承接了宇宙3-4阶段的电影呢也是很让人期待的。另外呢，奈飞最近也宣布了原创电影 Bright 将继续推出续集，这部电影呢是号称是 Netflix 成本最高的原创电影，制作费是$9000万啊，而且还是这个科幻片的这样一个套路，讲述的是未来世界魔法生物和人类并存，专门处理超自然世界的警察和兽人并肩保护这个世界。但是呢影片的上映之后呢收获的口碑并不好，所以可能奈飞的这个9000万的成本很难完全的全数收回来了哈。 想推出续集再重新扭转一下局势哈、 嗯、 关注完了超级英雄电影，关注完了这个警察和兽人未来世界魔法生存之外，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一菜一蔬生活当中来关注一下面包。今天早上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包的故事，看到更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图片了、 嗯、 Lotus Blue 真的，你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微信，你二维码支付一下，你可以快递过来吗？这个抹茶千层，榴莲千层，简直最受不了这种。 对啊，千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工也是非常考究的一种感觉吧。 对，这个非常的费功夫，但确实是真的很好吃。 对， 我已经想象到我用勺子㧟一块塞到自己嘴里那种满足的感觉。 听到这儿都变成用蒯一块这种词了啊。Lisa 说， Lisa 莹说这个发了两张图片哈，这个一个是好像是一个蛋糕，这个蛋糕长得非常有意思哈， 应该也是一个小雪人的样子吧，还蛮可爱的。还有好多自己做的这种小饼干，我知道，你知道这种专门卖烘焙地方的这种像淘宝店，他就会给你这样的小饼干、 嗯、 你做好了之后可以分装出来然后再发给不同的朋友， 对， 展现一下自己的手艺。 哎，然后今天呢我们好像激起了很多人这个烘焙的兴趣啊，这个水和奈林呢也发来了他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包括了一些面包啊蛋糕啊 还有小饼干 等等、 嗯、他说这个烘焙的手艺是来自妈妈的遗传、 嗯、 还给我们PO过来了妈妈做的巧克力熔岩蛋糕，有蝴蝶酥，还有 蝴蝶酥和蔓越莓饼干。对 ，sorry， 我刚才没有看清楚啊。那个饼干，我想了半天，原来吃过，原来是蔓越莓的饼干，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面包的这个事情了。大家都把自己的烘焙作品拿了出来哈。 只负责吃，不负责做，是吗？ 好了， 公布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你今天和面包的故事。 好，我们接下来听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首如果你也听说，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老歌，风格呢跟最近发行的这张专辑《连名带姓》一样，都是非常伤感，听起来就会觉得会难过的心情。 是，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周董给他来作曲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方文山作词，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人我觉得真的是珠联璧合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一对瑰宝。来听到这首歌曲如果你也听说。 先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心

被千山跟我夜谈。 来自于Lin带来的一首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救了他哈。不过点歌确实有魔力，所以我们要多进行一下今天就要听这样的环节。 其实你点的歌救了我，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很简单，就是在 KTV 当中，可能是不同的朋友，所以大家都不认识啊，特别的拘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碰巧有一个人点了一首歌，我也会唱，这就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哦，其实就是救了这个尴尬的氛围呗。 哎， 对 对对，怕尴尬吗？怕尴尬，多听早安音乐秀，多听一些新鲜好歌，这样去 KTV 每首歌你都会唱，就不会尴尬了。 而且呢，大家点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来进行救场的这种环节，或者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来点点歌。也能缓解一下尴尬的氛围。 就真的是我们节目的首席推荐官了。8:37，欢迎你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是鲸鱼。 早安，我是郭鹏。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觉得中国孩子工作还有生活以及学习的压力特别大。 那是太大了。 嗯，但是英国现在也不小，特别你像英国的小学生初中，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找家教，而且这个家教的费用非常高，差不多每小时有75英镑，约合600多人民币。 太夸张了。 有人直接给孩子请了长达6年的家教，就为了让他进入到一个精英中学当中。 对，由12所精英中学所组成的英国的北伦敦女子学校联盟，将在这个月呢举行入学考试，加入到了事先难以准备的面试环节，也就是说，人家不光是考笔试，还有面试哈， 叫做认知能力测试。其实这个新推出的考试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免，它叫做防家教考试。 嗯， 防家教呢，并不是说预防家教，而是说可以让抑制家教的这个需求，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入学的机会。 对，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在学生的这种分类上能够更广泛的吸取各个阶层的人群。 对，就并不是说你请了家教的话你就可以考得更好，其实这也算是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式嘛。 是，然后呢，这个他们的校长说呢，这个产业呢其实助长了抢跑和追求完美的风气，不利于儿童健康。他觉得孩子的生活被安排的过于忙碌了，孩子们需要自由时间游玩和做梦，其实就跟我们这边素质教育差不多这种感觉。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部纪录片叫做《中国老师来了》， 嗯， 讲的就是从中国最好的几个高中的请了几位中国的老师去给英国学生们上课。 对， 你会发现说哇，他们真的就跟玩一样，他们好懒散啊，他们一点都不像我们这么拼，每天埋头做。但其实现在因为这个精英教育资源的紧张，所以大家再加上家长对于孩子这个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操之过急，甚至有一些过激。我觉得这个家长说的特别好，孩子们需要的还是自由时间游玩还有做梦。 对，所以呢，不管是孩子们还是这个家长们，我觉得都需要重新来认识一下教育这件事情，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这样心理固然是好的，但是能不能让孩子多一些游玩的时间呢？跟哥们儿一起来玩一会儿，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哥们》， 他自己会发成哥们， 其实就是哥们儿的意思哈。 这儿化音呢，需要练练。 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这一首哥们的歌， 哥 们就够了。 Oh yeah， 多少哥们都在这儿。 唱一首，反映我们朋友多有默 火气的歌，最牛的诗歌们之间傻得不必解释，我就是听你到底，也不可能背叛你，会争第一，同时急得铁彼此孤立，哥们你碰到海就一起见，我一定帮你，我碰到山就拼了吧，一起一同一个团队等于多加倍的力气，希望和心里哥们一起创造奇迹，也不怕受伤，一次比一次坚强，盖一个圣堂各自奔不同方向，自己就约定好要成功才像个样，飞到何方哥们的歌记得怎么唱，要成为 leaders 不是几亿个爱听歌，这身体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押韵跟迷失，尤其是连手写历史，我们越来越有气势， 唱几首哥们的歌、yeah. 都不忘着我跟你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咱就够了。 Oh yeah， 全世界多少哥们都在这。 Everybody come on。势均力敌，但是从不耍心机，给你比给你学习，像不同协议的兄弟哥们互相接力，你跑得越快对我越有利，哥们最有默契哦，哥们来自四面八方，时常好给不见，习惯了孤军奋战，距离很遥远，友情从来不变，来一个电话说有很高兴的问候，就能给彼此加油，每一次见面可能有隔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还是一年都没差，不管我做了多少改变，你就努力去接受，即使不能了解都会给我很多鼓励，所以哥们换我们唱国语歌还是要承认，听得懂饶舌的美丽，只有不分的人，但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想表达的精神，那就是珍惜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 yeah. 都不忘这一刻， 我跟你 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咱就够了。 Oh yeah， 全世界多少哥们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Got this king says to ourselves, don't have to share with no one else, 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Kama Sutra show and tell. 来自于 Charlie Puth and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Marvin Gaye 啊，有人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可以脱单的歌，但也有人说这首歌曲过去几年一直在单曲循环，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恋爱的影子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教你怎么去把握恋爱情绪，而不是直接让你脱单的。有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觉得你就不太好找到女朋友。 不是什么脱单神曲啊，一直听一直听，拜一拜，没有这个效果。其实还是要仔细去看一下歌词，理论结合实际才会有效果。 哎。8:46，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虽然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互动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哈。 其实今天跟大家互动了很多关于面包的故事啊，刚刚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了，特别暖心的一段话，这是静儿给我们发过来说，我的宝宝今年跨年夜心血来潮，非要给我们烤一个跨年蛋糕，家里的食材七拼八凑的，竟然不紧不慢的，自己的宝宝啊，跟着网络上面的步骤就是教程完成了他的蛋糕处女座，非常不错了，配上的这个照片是一个巧克力熔岩蛋糕吧，而写着2018，而且还专门用纸特别可爱的一种手工写了欢迎两个字，用牙签贴着插在上面。 而且第二张照片呢，看得出他这个宝贝儿子呢是这个特别认真的在制作，你看人家这儿子是不是哈？ 第一年他说新年的第一个礼物让人如此甜蜜，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欢迎2018。 是的，这种这个事情呢，总是让人感觉到2018年总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希望啊！不管呢是在认真的制作的这个蛋糕的人，还是在收到了礼物的人，我觉得都会觉得非常的暖心哈。 其实蛋糕跟面包哈，因为甜甜的，所以总能给我们带来饱腹感的同时，也让我们觉得尤其的幸福。 嗯， 而且呢，提到新年，确实这个春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马上就要过年年味十足的资讯，很多的品牌呢，其实在新年的时候也会推出一些限定款，但是呢，一直理解不了，就是大牌对于中国元素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误解、啊、 我觉得确实有些误解，就是可能文化还是有些隔阂。记得去年庆祝中国新年，阿迪达斯推出了一副麻将鞋， 我记得朋友圈刷爆了那个简直但后来发现它只存在在朋友圈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没有人买吧。 是今年的阿迪达斯又来了，但这次呢将鞋子整体选用了白色基调，听清楚啊，是整体选用了白色基调，再加上了中国红的元素，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鞋跟上印着喜字儿，穿着真会让人高兴吗？ 这个系列呢1月13号将会上架了，所以我们来看看1月13号已经上架了哈，看看现在在阿迪达斯的这些专卖店当中它的销量究竟如何。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尚真的让人挺难捉摸不透的， 是挺难的。 就有人开玩笑说，今年整体的流行趋势，乾隆皇帝的鞋、洪七公的发型、赵四的西装和光头强的裤子 搭在一起的话，估计真的是你就是最潮的哈，你就是最酷的 B-boy 哈。 哎呀，这样的中国元素还是不要去尝试了。 来听到的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 感觉来自于田馥甄带来的一首单曲《你就不要想起我》哈。啊，可以看得出呢，黑笔在这个自己单飞之后，其实还是出了不少的力作以及佳作，要给他一些鼓励鼓励。8:5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讲一讲你跟面包的故事。好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手工制作的蛋糕。 嗯， 彭胖胖发送了自己给宝贝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这个自己亲手制作的蛋糕，儿子坐在蛋糕前特别开心的样子。 对，而且他还说了一段话。记录每一个重要的日子，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就是我对生活深深的热爱。2018年呢，给轩壮壮过了甜蜜的生日，也祝我的小王子生日快乐。爱轩壮壮的圆圆和彭胖胖先生啊，非常有爱的一家。 可爱的三口之家，东东呢？等他再长大一点哈，可能就会有东东儿子的这种待遇了。我们今天早上提到过很多次，很多人都提到了说这个网红的脏脏包。 嗯， 他说儿子问我说，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脏脏包啊？然后他说。可能做广告吧，儿子什么妈妈治感冒，然后呢就特别尽兴的 po 了一张自己儿子吃脏脏包吃的满嘴都是巧克力熔岩酱的那种照片过来。 其实儿子就想吃一下这个脏脏包而已，对吧？ 留一下这个黑历史哈，将来他交女朋友的话发给他女朋友。 是，好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的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的扩散条件可能明显会比较好转，到时候呢将有2到3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是彻底好转，下午呢会有利于交通出行。 今年开始呢，我们其实一直在期待初雪，但是从去年的10月23号一直到今天，北京已经连续有87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了，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干，水汽条件不充足，所以啊，今年的雪花只光顾了一下高海拔的地区，全市县的降雪依然没有出现。不过要提醒大家的，降不降雪没有关系，但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所以这个呼吸道的系统的比较容易高发疾病，大家还是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要注意自己要多喝一些水来预防这种特别干燥的天气。 哎，北京呢现在还没有下雪，但周边呢下的差不多了，我们也是去这个希望的第一场初雪的光临。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稍后呢请继续关注为您送上的 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明天再见咯。 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清变坏，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是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节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就是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订，认准银联支付方式，